演习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8度，受高空冷涡后部南下冷空气的影响，气温下降，外出要注意添衣保暖。今天大气透明度好，空气清新，由于白天有4-5级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大风蓝色预警当中，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大风天气可能形成的安全隐患。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今天上午10点，在天安门广场将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活动期间，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地区将实施临时交通管理措施。目前，人民大会堂南侧路、东郊民巷正义路路口至新大路西口，人民大会堂西侧路与西郊民巷交叉口至西郊民巷东口、东西筒子河路、天安门金水桥以北至故宫端门北墙一线正在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除持有专用证件的车辆和人员之外，禁止各种车辆和行人通行。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选择好出行路线，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周末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我是主持人苗珊。明天开始呢，就要开启11长假了，我估计好多朋友已经开始打包行李准备出行了，甚至有一些朋友已经在路上了。但是没有远行的朋友也不要遗憾，因为你留在北京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跟我坐地日行80000里。9月30号，也就是今天，再加上10月7号2天，苗珊将会制作2期特别的节目送给留在北京的你。这一次的主题，苗珊的欧铁旅行日记，等待你的开启哦。8年前，第一次手握 Eurorail 欧洲铁路通票，穷游匈牙利、意大利，发现独自在欧洲旅行，火车是不错的选择。用了2周的时间研究用法，之后收获了完美的假期。8年后，再次带着欧洲铁路通票旅行，而这次不同之处，目的地荷兰、德国、比利时和捷克。飞机降落阿姆斯特丹。荷兰被誉为欧洲的后花园，也是世界最大的鲜花出口国，所以如果你来到阿姆斯特丹，就不能错过这条已经有200多年历史的辛格鲜花市街。它漂浮在阿姆斯特丹辛格运河沿岸， 位于铸币广场到国王广场之间。花店呢是一家挨着一家，从街的这头一直延伸到另一头，商户们都是用小船载货运到岸边，使整条街到处飘满花香。这里一年四季供应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奇花异草，有鲜花、种子、植物盆栽、干花等等，品种繁多，琳琅满目地摆满整条街。临近节日的时候，这里更是有各种花卉饰品，让人目不暇接。随后前往以收藏荷兰黄金时代作品著称的荷兰国家博物馆，也是世界十大博物馆之一。在这里你可以欣赏到伦勃朗的夜巡、维米尔的厨娘、哈尔斯的快乐的酒徒等世界名画，而后来到梵高美术馆，瞻仰这位艺术巨人的绘画人生。馆中呢收藏了有200多幅油画作品、580幅素描以及水彩画、7个速写本，其中收藏的油画占梵高所有油画的1/4，也让这里成为了解梵高这位天才艺术家的最好去处。在隔壁的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里，也有不少印象鲜明的当代杰作。在经历了大规模整修后，市立博物馆于2012年重新开放。这里的藏品有马列维奇的画作、爱德华·金霍尔茨的 Binary 以及金威廉·德库宁和安迪·沃霍尔的作品。如果你说今天的博物馆已经够多了，那现在我们就可以到附近的冯德尔公园来呼吸一下绿意盎然的新鲜气息。在这个公园里，大片大片的绿植仿佛时间已经停止。如果你没有特殊的购物需求的话，不如就把今天的最后这点时间送给这里吧。想想来了荷兰还没有做什么攻略，打一通电话给荷兰国家旅游局的杨宇，让他给我推荐推荐。 你好梁山，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荷兰啊，是很多喜欢旅游的朋友的一个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因为实在是可玩的可看的太多了。 没错，荷兰有很多的世界之最。荷兰1600万人口的一个小国，却有超过50家的世界五百强公司，在各个领域里都有世界领先的人才，比如说荷兰的设计啊，荷兰现代的科技啊，还有荷兰过去非常古老的传统的像郁金香、鲜花产业啊，都是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而且荷兰也是世界上儿童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也非常值得大家一去。荷兰的郁金香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而且荷兰的郁金香在荷兰这片土地上已经培育出了上千个品种。前几年我们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主席去访问的时候，还由他的夫人彭丽媛女士亲自命名的一个新开发的品种叫做国泰的郁金香花，也是非常漂亮的。在著名的库尔霍夫郁金香公园里头就能看到国泰郁金香绽放的效果，非常非常的震撼和美丽。无边无厌的非常美艳的各种各样品种的郁金香鲜花，最好的地方就是库尔霍夫郁金香公园以及弗里茨兰省大面积种植的花田。在我们乘坐飞机飞到荷兰的时候，在降落的过程当中，在接近机场跑道的这个过程当中，从飞机舷窗就能看到整个荷兰的大地就是彩色的，就是被郁金香花田铺上了绚烂的色彩，整个大地横纵全部都划分的非常有规矩的方块，每一个方块也都种着不同色彩的郁金香花。在这个季节去的时候，看不到所有的其他的颜色，只有鲜花烂漫的颜色和运河纵横的大地分成井字格这样非常规矩的画面，特别特别的震撼。这也是世界上唯一能看到如此大面积种植郁金香、一望无际的面积种植郁金香的地方。 那刚刚介绍的就是荷兰自然的美。那我知道荷兰其实是艺术之乡啊，梵高的故乡对吧？ 没错，荷兰是梵高的故乡，荷兰还是绘画大师伦勃朗的故乡，还是绘画大师维米尔的故乡。他们有些个作品的话呢，都是收藏在荷兰的国立博物馆、梵高美术馆，还有荷兰皇家莫里茨美术馆。他们非常著名的作品，比如说像伦勃朗的《夜巡》在荷兰国立博物馆里面，像梵高的《向日葵》《星空》，还有《夜幕下的咖啡馆》，都是收藏在荷兰的，在不同的博物馆里面。还有像维米尔那幅非常著名的画作《爱之热环的少女》，收藏在海牙的皇家莫里茨美术馆。这些东西都是顶尖的世界级大师的非常非常珍贵的顶级的作品，我们去荷兰看的，而且都是真迹，没有一个是仿品，而且都能够近距离的看，前面也不隔着玻璃，什么都不隔的，你就能近距离的看这些个世界级的顶尖的大师的传世之作。 而且在这些个作品里面的话呢，还孕育了很多荷兰人创造的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历史故事。比如说伦勃朗大师他画了一个夜巡的时候，当时也激起了很多的民愤吧，就是大家在这个夜巡里出现的这些个人物都对他的画作表示很不满。现在是一部传世作，当初却引发了大家的所有人对他吐槽，这个事情要到国立博物馆去，在这幅画作前面来好好的读一下这个故事为什么。而且现在在摄影的时候，我们搞摄影的同学们可能都知道一种光叫伦勃朗光，伦勃朗光的来源也是这幅巨作夜巡，它的根源就在这儿，所以大家也可以去这儿看一看。 其实提到艺术啊，之前刚刚在院线里上映的那个电影《挚爱梵高：星空之谜》好多朋友都觉得特别震撼，因为那基本上都是梵高作品的风格，由100多位艺术家对吧现做了上千幅的作品绘制了有如今的这部电影。所以我相信看过电影的朋友通过那种震撼心灵的情节也有机会希望到荷兰去看一看一些实景，感受一下。 没错，看看这个国家为什么能孕育出这么多的大师，它一定有它的独到之处。然后给大家介绍几个其他的地方大家可以去的，比如说像位于梵高国家森林公园的库勒穆勒美术馆，这里面的话它号称是世界上收藏梵高作品最多的博物馆，而且它是库勒穆勒家族捐献给库勒穆勒基金会的，现在是由基金会来管理，以前是库勒穆勒家族的私有领地和私有博物馆，现在完全对公众开放了，所以我们也有一机会去看一看梵高大师他所有的这个传世之作在这个地方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而且近距离的欣赏。像那个《挚爱梵高》里面有一个画，有一个那画面，就是那个邮递员跟他儿子说，让他儿子去把这封信送给梵高的弟弟提奥，他们在那个地方聊天，在喝酒的那个咖啡馆就是梵高的一幅画作的重现，那幅画就叫夜幕下的咖啡馆，现在就收藏在梵高国家森林当中的库勒穆勒美术馆里面，到那儿去能够看到这个画面。而且还有像《挚爱梵高》里面的几个画面，像这个稻田上的乌鸦，还有星空，也都是收藏在荷兰，只不过是在梵高美术馆。所以，梵高的向日葵在梵高美术馆也有收藏，大家都能看得见。而且的话呢，我们今年也觉得这些个绘画作品呢，也非常适合于家长带着小朋友，从小的话就培养一下小朋友们的，艺术欣赏水平和用艺术的氛围去熏陶一下小朋友。现在我们都想让小朋友开阔眼界呀，然后去给小朋友创造更好的学习的机会啊。荷兰无疑是不二之选的一个国家，我们认为荷兰是带娃出行的不二之选之地，首选之地。带娃出行首选荷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像刚才苗珊你已经说到了，荷兰是很多世界级的艺术大师的故乡，所以能看一看他们的故乡是什么样子，为什么这样的国家能孕育出这样的美丽的这样多的艺术大师，而且另外的话呢也能够近距离的欣赏他们的传世之作。然后另外在荷兰还有很多很多的适合于小孩参与的互动性的博物馆行动，比如说像位于阿姆斯特丹的尼莫科技馆，小孩所有的东西在里边都能够动手参与进去，然后学习各种各样的科学现象和科学道理。然后在乌特勒支的中央美术馆有这个米菲特博物馆，更加适合小一点的小朋友，像6、7岁、5、6岁的小朋友去那儿哈，能够一待好几天都不太寂寞的。而且在这个米菲特博物馆的对面就是荷兰乌特勒支的中央美术馆，中央美术馆里头收藏了很多现代的荷兰级的世界级设计大师的设计作品，在里面也非常非常值得一看。有很多我们现在生活当中所遵循的一些个设计理念，比如说极简啊，还有一些个线条啊，然后这样的设计语言和设计理念在这样的中央美术馆里边都能够看到它的出处和完美的设计作品怎么来运用这些个设计理念，诠释成一个非常美丽的，就是又有实际的生活用途，又是非常漂亮、生活化的艺术作品，在这里面都能看得到。而且在， 我们就发现每个季节都可以看到荷兰不一样的美，然后包括不同的地方也会展现出荷兰不同的侧面。 没错，而且现在家长还可以带小朋友去看一看现代社会对荷兰人的，对荷兰人是一个充满了艺术细胞的民族啊，还有很多的艺术大师，这是过去。然而现在的话呢，又有很多现代艺术家，这些现代艺术家就不光是在绘画领域当中展露自己的才能了，这些现代艺术家的脑洞开的就是没边没面，整个宇宙都可能是比他的脑洞还要小的这么一种 状态。比如说像在荷兰有些现代艺术家创造的世界之最，像现代的高科技和艺术结合，比如说像荷兰南部纽南地区的梵高的星空小路。这个星空小路就是现代艺术家利用现代高科技材料，白天吸出太阳能，晚上的时候在路面上发光，这些发光体都会混合在路面的混凝土里面，然后这个柏油路面的柏油里边，然后铺在地面上，白天你看不见，等晚上的时候它就会星星点点的在发光，照亮你骑行的那个小路。所以它叫它，但是这个艺术家的话呢，是受梵高那幅作品《星空》的启发，来创造了这么一个作品。在现实生活当中是铺了一段自行车路，因为荷兰是一个自行车王国，所有的地区、所有的边边角角、所有的这个城里乡下，无论是延伸到每一寸荷兰的土地上，都能找到自行车专用的自行车道。所以他也是受这个梵高的《星空》的启发，然后用现代的科技、现代的材料做了这么一个自行车路，是一个现代艺术家他的一个艺术作品。现在每天都吸引无数人去这个地方来参观，在这个星空小路上骑行。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是一人分的法案，傻一人分的法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光一人分的戒买一人分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相拥抱着你。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哦，原来爱是你哦。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你会发现灯火阑珊处的我，哦，等了你好久哦。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光一人分的戒买一人分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相拥抱着你。 我不介意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哦，原来爱是你哦。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你会发现灯火阑珊处的我，哦，等了你好久哦。 Oh, no. 开阿姆斯特丹的第一站羊角村，从荷兰阿姆斯特丹史基夫机场出发，跳上火车，半个小时到达这片纯净乐土。羊角村音译为希特霍伦，位于荷兰的中北部，是一座以运河和船作为交通方式的小镇，有荷兰威尼斯之誉。这里洋溢着迷人的田园风光，小桥、流水、人家组成一幅美不胜收的画卷，如同世外桃源。到预定好的羊角村南部的德荣旅馆那时已经是中午了，旅馆的老板娘，可爱的德荣夫人，已经为我们准备好午餐。听说很多人到这里留宿是为了体验传统的羊角村农舍，里面呢犹如一个博物馆，什么木地板啊、吊扇啊、老式壁柜啊、传统的搪瓷火炉、白色的蕾丝窗帘、羊毛地毯，还有大大小小的物件摆设整整齐齐。很有意思的房间里据说保留了老式的荷兰香床，一种只有1米5宽藏在柜子里面的床，我估计一定很受小朋友们的喜欢。德荣老夫人推荐美味的洋葱汤，还记得那天把它捧在手心里，暖暖的，尝起来香香的，食欲大增。有一种悠闲叫荡舟水上，有一种探寻叫骑行漫游。芦苇屋顶带你回到淳朴的往昔，鲜花满园，浪漫情调不言而喻。在羊角村，这一切你都可以实现。有人停留在河边拍照，有人沉浸在美景中不能自拔，而我要在老地球博物馆开一块水晶原石来试试运气。哈哈，果然赚到了。要说提到去荷兰的攻略，有人这么描述，入门级的旅行者要去库霍夫看郁金香花海，去小孩堤防风车村近距离触摸大风车，而对于初级的旅行者来说，阿姆斯特丹是世界博物馆最密集的城市之一，要一次逛个够。中级旅行者，看你敢不敢生吞飞鱼。高级旅行者，戴尔夫特、沃伦丹、哈勒姆这些别人不知道的小镇我早就去腻了。而对于骨灰级的旅行者来说，对不起，我要回羊角村了，别再找我了，我已经迷失在那里了。看看，这就是羊角村的魅力。不过刚才那些地方不要着急，我们稍后马上就到。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我是苗山，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寻找苗小山，珊瑚的山，微博寻找北京电台苗山，告诉我荷兰在你心里的样子。广告之后，我们的旅行更加精彩。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

受高空冷涡后部南下冷空气的影响，气温下降，外出要注意添衣保暖。今天大气透明度好，空气清新。由于白天有四五级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七级左右。大风蓝色预警当中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大风天气可能形成的安全隐患。 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 最高气温19度， 最小相对湿度 20%。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三四级， 最低气温13度， 最大相对湿度 4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根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娘娘急驾！怎么了？点评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APP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APP，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APP吧。4001234567。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三环南段 华为桥到双井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莲石路进京方向，莲石东路莲芳东桥到南沙窝桥车辆行驶缓慢，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宛平桥到大瓦窑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亲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这么好，朋友们，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我是苗山。今天我们节目给您带来的是苗山的欧铁旅行日记。上半时段坐飞机来到欧洲，短暂停留阿姆斯特丹之后，就马上来到了世外桃源羊角村，在这里感受了田园风光，小桥流水人家。 现在我们走进荷兰的第二站海牙。在此之前，对这个地名的唯一印象是历史书上提到的海牙国际法庭。而下车之后四处张望，这里更像是个海边安静的小城。据说荷兰主要的政府机构都在这儿，同行有个小伙伴要求去马特罗丹小人国打卡。马特罗丹微缩成占地18000平方米，在这里呢，荷兰所有著名的景观建筑均按照与真实物体1:25的比例被制作成微缩版本。海牙的议会宫、骑士厅、阿姆斯特丹的运河带风光以及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登基的场景都被制作成微缩的景象。在这里， 人们不仅可以欣赏到荷兰所有的著名景观和建筑，还可以通过多媒体了解这些微缩建筑背后的故事以及荷兰的历史。所以说这里啊，更像是了解海牙，哦不，应该说是了解荷兰的最佳打开方式。马特罗丹微缩成所有的建筑模型、铁路以及装饰皆由马特罗丹微缩成自行制作而成。每项建筑置于微缩成前，必须经过非常繁复的工程。 例如阿姆斯特丹史基府机场的模型就费时2年04个月。马特罗丹微缩成的工作人员必须根据建筑原型图和建筑原型的精确照片来计算出建筑模型的尺寸，接着利用切割机器将特殊的材料切割成理想的外观以及尺寸，再加上装饰和其他的技术工序才能最终完成。建筑模型立于户外的平均寿命是30年，因此必须定期的接受保养才能减少日晒雨淋的侵蚀。 每天呢，据说都有35名工匠对建筑模型进行保养。所以马特罗丹微缩城，你去过了吗？美术馆，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去过，但一座美术馆里只有一幅画的美术馆，你去过吗？ 梅斯达格全景美术馆是一座为了一幅画而专门建造的博物馆。这幅全景画是世界上现存最精致、最大、最古老的360度全景画，长约120米，高14米，由荷兰画家 H.W. 梅斯达格、他的妻子以及其他海牙学派画家共同创作而成，描绘了19世纪80年代北海边上的渔村席凡宁根。由于展厅的顶部有自然光线透过，使整幅画在不同时间、不同角度审视，会根据光线变化产生奇妙的效果，更为逼真。著名画家梵高曾给予这幅画高度的评价：梅斯达格全景画是我一生中最美丽的回忆，它仅有一点小瑕疵，就是它的完美无缺。下面要去的一定是海牙最受欢迎的地方——莫里茨美术馆。我想你一定看过美术书上那幅著名的画作《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吧，它就存放在莫里茨美术馆了。现在我们来到荷兰的一座美丽的海边城市海牙，前方目的地莫里茨美术馆。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珊瑚的山，或者微博搜索北京电台苗山找到我，告诉我你的十一旅行计划。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莫里茨美术馆，这里本来呢是荷兰驻巴西总督荷兰王子约翰莫里茨于1636年到1641年间为他自己而建造的宫殿，而后来演化成美术馆。馆内藏品精致，主要以自荷兰黄金时代以来的杰作，包括维米尔、伦勃朗、史迪、哈尔斯、鲍特以及无数大师的绘画作品。而这里的镇馆之宝是17世纪与伦勃朗齐名的荷兰画家维米尔于1665年创作的一幅油画《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许多现代艺术家就认为，少女的回眸一笑足以与蒙娜丽莎的微笑相媲美。你也可以模仿画中人来张照片，不过记得拍照要关掉闪光灯哦。画中人是一位头戴蓝色布巾的妙龄少女，侧身回望，红唇微起，欲言又止，闪亮的双眸微含笑意。少女的服饰简朴而线条鲜明，显露的左耳上戴着一颗泪滴状的珍珠耳环，耳环的色彩明暗相衬，许多现代艺术家为之倾倒。特别提示，莫里茨皇家美术馆开馆时间是周一的下午1点到6点，周二到周日的上午10点到晚上6点，周四的上午10点到晚上8点。成人票价14欧，19岁以下免费，威廉五世画廊成人5欧，12岁以上儿童2.5欧。很多潮人都认为海牙呢是一座很带感的皇家城市，毕竟你可能会在街上或者一家商店里不经意就偶遇到王室的成员。你也会发现橙色的房子，还有许多历史古迹，包括皇室成员居住的地方以及他们工作的宫殿，例如皇家大道和皇家马厩。我今天要为你推荐的是步行路线，带你沿着海牙的隐藏热点和著名的亮点，从海滩到购物街，从餐馆到宫殿，每一条路线都有你自己的主题，包括精心挑选的景点。如今这个时代，你完全可以用你的手机像本地人一样轻轻松松地来驾驭这座美丽的城市。独家奉上海牙便捷信息，从首都阿姆斯特丹出发，坐火车47分钟就可以到海牙了。购物方面，官邸附近的购物街和广场是不能错过的好去处，而海牙大大小小的各种古董店一郎也是相当有名的，如果有时间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哦。海牙既然是当地人休闲度假的好地方，一定会有很多的美食美酒，也是当地人享受美餐放松心情或者纵情狂舞的好地方。无数的路边咖啡馆可以观赏路人，每个广场每条街道都拥有自己的气氛。你可以在 Growth Market 享受可口的午餐，也可以在 Plain 广场上观看风景，也被别人观看。当然更可以在 Danwick 大街上与本地人交谈，在海滩喝着饮料观赏落日，再或者在夜晚摇摆到黎明。海牙呢是众多文化的交汇，餐厅的多种多样也尤其证明了这一点。 海牙的国际化氛围反映在美国、法国、意大利、墨西哥、希腊、中国和印度尼西亚风格的众多餐厅中，20多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拥有自己的烹饪风格，而这20多个国家的风味料理全部都汇聚海牙。 Oh,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下面我要为您推荐的是皇家戴尔夫特。作为现今仅存的唯一一家17世纪戴尔夫特蓝瓷工厂，皇家戴尔夫特至今沿袭着数百年来手工绘制瓷器的传统方法，深受荷兰皇室的喜爱。说起皇家戴尔夫特，它的珍贵等级和我国的汝窑瓷不相上下，堪称荷兰的国家珍宝，所以皇家戴尔夫特成为荷兰皇室在外交时赠送礼物的首选，所以这个地方不得不逛。除了生产传统的工艺品以及茶杯、托盘等日用品，皇家戴尔夫特总是追求标新立异。在展厅里，阿姆斯特丹荷兰国家博物馆中伦勃朗的巨作《夜巡》赫然出现在您的面前。不过这可是用戴尔夫特蓝拼制而成的，这件作品代表着戴尔夫特蓝的高超技艺水平，是两位已经退休的老画师从1999年开始制作，大约用了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才完成。为展现伦勃朗陶瓷版的名画，他们共烧制了480片瓷片，有幸目睹过的人无不翘首称赞。戴尔夫特因他的历史与荷兰皇室联系在一起而骄傲，市场广场上那座哥特式的新教堂建于1381年，无论从城市哪个角度都可以看到108.75米高的钟楼，外墙自上而下漆成红棕色、浅粉色、深灰色、灰色等不同颜色，登上379级台阶，不仅可以将整个城市尽收眼底，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望到海牙和鹿特丹。新教堂和市政厅相对而立，17世纪初，亨利国王在毁于火灾的老市政厅的原址上重建了市政厅大楼。14世纪时建造的塔是唯一劫后余生的部分，大楼里面有装饰着奥兰治家族成员画像的市议会室以及婚礼大厅。除了建筑方面，戴尔夫特还是荷兰黄金时期代表画家约翰尼斯·维米尔的故乡，他一生从未离开过这座城市。穿过慵懒的街道和广场，来到老城的维米尔中心。作为戴尔夫特最有名的公民，这里似乎是唯一可以揭示画家那层神秘面纱的地方。由于维米尔的绝大部分绘画内容是他的日常生活，17世纪的戴尔夫特城市面貌就这样被保留了下来。根据他画中的线索，人们在城中心安置了不同的立体方块，每个位置恰巧对应他画中的景物，连起来便是维米尔小路，可以穿行穿梭于城市中与这位著名画家有关联的所有景点，还可以一访位于戴尔夫特旧教堂内的维米尔墓碑。怎么样，这么听下来好像戴尔夫特这个地方也不可错过呢。待了这么多天不能再停留了，我们的旅行还要继续下去，赶紧跳上火车，看看我们下一站的目的地又是哪里呢。旅行过程当中欢迎你的加入，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苗小山，珊瑚的山，也可以在微博找到北京电台苗山，我们的旅行有你更加精彩。这里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我是苗山，稍后见喽。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打开 APP 叫外卖， 打开 APP 叫 救我 啊！ 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4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开高速进京方向马家楼桥到蔡红营桥车辆行驶缓慢，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五元桥车辆行驶缓慢，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远通桥到四惠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我是主持人苗山。今天我们的主题，苗山的欧铁旅行日记。坐着火车穿欧洲，又方便又快捷，尤其对我这种独自旅游的人来说，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个时段和大家分享一下欧洲铁路通票的小贴士。欧洲铁路公司呢，包括通票、火车票以及作为预订和旅游打包产品。这个通票呢，可以在其覆盖的欧洲国家里无限次搭乘列车旅行，享受充分的自由度。对于我这种独行侠来说，简直再合适不过了。欧洲铁路公司提供的通票呢，选择多样，有允许旅客畅游欧洲28国的 Eurail 欧洲铁路全境通票，也有各种单国或者两国、三国、四国等等这种自选通票。如果您在旅行当中希望在很多个欧洲城市之间旅行，那坐火车就是最理想的选择了。尤其对于那些飞一次欧洲想在欧洲多个城市之间穿行的朋友来说，坐火车真是相当方便，同时也可以节省大笔旅费。旅客如果选乘了欧洲火车，比如说法国的 TGV 高速列车，再或者是欧洲之星 Eurostar， 再或者大力士高速列车，还有德国的 ICE 高速列车等等，买张欧洲铁路通票就可以享受很多优惠车票的选项。当然了，经我研究呢，每张通票都能给你带来不同的优惠折扣，有时候你仅仅出示通票就可以免费享受这些折扣呢。对于常年穷游的朋友来说，可能这些优惠政策已经烂熟于心了，但是对于不那么熟悉的朋友来讲，下面你就要认真听听了。下面呢，苗山就为大家好好总结一下 Eurail 欧铁通票享受的优惠大集结。首先第一点，独特的景观列车之旅。你可以使用 Eurail 欧铁通票搭乘欧洲大陆的绝大部分火车，大部分情况下你可以直接拿通票随上随下，部分情况下你需要提前在网上或者火车站预定好座位。也有一些火车呢更加奢华与众不同，这使得没有任何铁路通票能把这些列车包括其中。这样的列车呢通常在高山峡谷中穿行，或者是沿着美丽的景观穿行。即使你的欧铁通票可能无法完全覆盖这些只占欧洲火车数量1%的景观列车，但是你还是可以使用欧洲通票来获得吸引人的折扣呢。所以说，早做准备才有优惠。举个例子吧，在瑞士的欧洲之巅少女峰搭乘一辈子必须尝试一次的景观列车吧，只要购买车票时出示你的欧铁通票，就可以享受单独票价上的25%的折扣，也就是75折。想领略更多美景，冰川快车和博尔尼纳快线完全覆盖在欧铁通票内，你只需要支付预订费就可以了。怎么样，你不知道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长途渡轮也有优惠， 除了火车呢，游船和渡轮也是欧洲旅行的热门交通工具。如果您持有 Eurorail 欧铁通票，往往呢是可以既搭乘游船也可以搭乘游轮的。欧洲有许多的长途渡轮路线，能让你换个心情，暂别陆地旅行。这些渡轮呢途经的国家包括西班牙、意大利、克罗地亚和希腊等等。由于欧铁和渡轮公司的合作关系，所以你可以使用通票在很多个线路上获得一定的折扣。咱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在希腊和意大利之间搭乘渡轮旅行，您可以充分领略地中海的美景。只要您当时购买的通票包括这两个国家，您就可以免费搭乘当地的游轮了。若只包括一个国家，则可以在单独票价上享受30%的折扣。坐坐火车，坐坐轮渡，换换心情，给你在路上加点糖。在欧洲坐火车的旅行途中呢，难免会遇到错过火车或者是火车延误等需要你在车站等很久的这种情况。如果这个时候能在舒适的候车厅休息休息，那真是再好不过了。一张一等舱的欧铁通票就可以让你使用欧洲大陆大部分火车站的候车厅。很多候车厅里呢，不仅有舒适的座位和外文报纸，有时候你还可以享受到免费的饮料、零食、咖啡、干净的洗手间和无线网络等等。不过不同的车站呢，对于他们使用的候车厅要求也不一样，所以出行前还是要研究一下。从2017年开始呢，持有一等舱欧铁通票的旅客可以使用奥地利、捷克共和国、丹麦、匈牙利、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和瑞典的火车站候车厅。这些国家您可记好了。另外，有了欧铁通票，据说住宿也有折扣。订酒店之前，别忘了看看有没有输入欧铁通票的折扣码。如果有的话，也许能帮您订酒店的时候打个九折。当然了，如果能在景点有折扣，那就更好了。如果你喜欢逛博物馆或者地标性景点，那欧铁通票在不同的城市可能会享受到不同的优惠。不过很有可能哪个热门城市提供的这种通票优惠正好就是你心里所想的，所以在支付费用的时候，您别忘了出示一下通票，不要浪费哦。最后呢，咱们聊聊在城市当中的公共交通。在有些国家，你甚至可以使用欧铁通票免费搭乘当地的地铁或者公共交通。当然你必须遵循一些条款，这些条款呢，不同城市和不同国家都是不一样的。如果有一些城市是可以免费使用当地公共交通的话，那你千万别忘了要在欧铁通票上写上相应的日期，这样呢就要把今天的旅行日用掉。你需要在每次行程前在旅行日记上记录下当次的行程信息，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在使用通票折扣的时候，即使你的旅行日期都用完了也没关系，只要通票还有效就可以继续获得折扣，所以别忘了关注你的通票有效期哦。在这里呢，我比较确认的呢，就是 Eurorail 欧铁通票可以在德国大部分城市免费搭乘德铁运营的 S-Bahn 地铁，其他国家您去之前还是要认真查询一下。这个时段呢，为您介绍了欧铁通票的优惠政策以及使用情况。再次提醒您一下，使用欧铁通票的时候一定要认真的记录旅行日期，还有马上就要搭乘的这趟车次信息。如果在上车前不填好，碰到查票员查票，你有可能会被罚款哦。总之，详细记录您的每一趟行程，不但给自己留下美好的回忆，还可以在旅途当中省去不必要的麻烦，何乐而不为呢？介绍过了欧铁通票的优惠政策，那我们的旅行还在继续当中，下一站鹿特丹。 窗外的 心太灰暗，看着星星，想着你，在我心里你是唯一。 You are the star that I believe, 'cause I can feel you in me. 爱太难，必须让你走，片刻也不停留。哦，让我忘记你的脸，还能拥有那昨天。当你不在这里，窗外的天很蓝，而我的心太灰暗，看着星星，想着你，在我心里你是唯一。 You are the star that I believe, 'cause I can feel you in me.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被称为露天建筑博物馆的鹿特丹很适合孩子们来，知道住在树上是什么感觉吗？别担心，不用去丛林，在鹿特丹的立体方块屋就可以体会到。立体方块屋建筑群呢，就像城市中的一个独立的树林，小广场、咖啡馆、小吃店以及学校等等五脏俱全。之所以称作是树林，因为每一栋建筑都有独立的树干和树冠，而且紧密相连，仰望着巨大的黄色树冠。它的每一面墙和窗户都是倾斜的，顶层是树屋的阁楼，也是最浪漫的阁室角落。 丛林童话也就此展开。看完建筑，不妨去博伊曼斯范伯宁恩美术馆，其藏品超过14万件，其中最有名的作品是彼得·博鲁盖尔的《通天塔》。塔身上的人物描绘极为细腻形象，通过放大镜观察才能发现其中的神奇。塔身每一层上都画着密集细小的建筑工人与车辆，当然更重要的地方一定要去小孩堤防风车群，最适合4+2汽车加单车的6轮族们。从鹿特丹开车向东南方向10公里处，就能看到这群建于1740年的巨大风车，一共19座。每到7-8月份，每周六的下午，19座风车就会一起转动，场面那是相当的壮观。骑上单车，游走在这些古老的守护者身旁，他们是荷兰历史和文化的见证。虽然荷兰以前的风车曾经超过10000座，但如今仍然屹立不过的是1000座左右。在一处能看到这么多风车的地方，非小孩堤防风车群莫属了。1997年，小孩堤防风车群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那至于怎么玩，您就得听我说了。在村口就有出租自行车的地方，2小时是2.5欧元。骑行在小孩堤防风车群的古老风景画中，仿佛一切都是梦境。沿途停下来，您可以跟风车主聊聊天，或被邀请进入内部参观，聆听风车主讲述如何驱动风车工作，看看直至今日依然保存完好的木鞋、挂毯和瓶瓶罐罐。风车外面圈养的牛啊、羊啊，让这些古老的守护者们生机勃勃。沿着河边缓缓骑行，一架架风车从身边划过，不时与身边划过的守护者们打个招呼，时间仿佛就此停滞，一切变得恬淡而自然。如果您在鹿特丹逗留的时间充裕，还可以去看看其他以下景点。欧洲桅杆成为了鹿特丹的象征和荷兰的一个著名景点，总高度185米，直到今天呢都是荷兰最高的地标建筑之一。桅杆内部直径9米，墙厚30厘米，全部都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整个建筑虽然坐落在重1900吨的钢筋混凝土板块上，确保了建筑的稳定，但是当有11级的强风到来时，塔顶的来回摆动幅度可以达到1米。虽然绝无坍塌之忧，但绝对是一次非常刺激的感官体验。在塔身32米处有一个航海博物馆，堪称全欧洲仅有的空中博物馆了，里面陈列着许多航海资料和实物，据说每年来此游览的参观者呢有30多万人。欧洲桅杆高塔守望着鹿特丹港的兴衰，您可以到法式小酒店小酌2杯，再或者可以搭乘360度旋转透明的太空冒险观景电梯，将脚下的鹿特丹尽收眼底。而最刺激的就一定是塔顶锁绳速降，感受高空滑翔的刺激。我相信没有什么比这更快的方式领略整个鹿特丹的美景了。苗山的欧铁旅行日记荷兰站已经差不多了，下面我要坐上火车继续我的旅行了，下一站德国，欢迎10月7号准时收听哦。这里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我是主持人苗山。节目的最后再次祝大家11长假快乐，旅行虽好，但是别忘了留出时间要陪陪爸妈哦。希望您继续收听本台下面的精彩节目。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This is a journey into sound. 月亮潜入地球，海的过程下保留勇气。